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抬头望柳，7989合开89雁来，9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最早发 相传冬至大如年，贺节纷纷衣帽鲜，毕竟沟无风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这是清代文人徐世宏《吴中竹枝词》中的一首。虽然这首竹枝词写的是吴中，也就是江南一带过冬至节气的风俗，但是在咱们北京，冬至节气穿新衣敬老祭祖的风俗也是一样的。而且冬至确实是一个大如年的大日子，它不仅有吃饺子的习俗那么简单。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聊冬至的习俗。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16年11月30号，中国24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冬至是第22个节气。2018年的冬至节气是12月22号6:22:38，但是我们会以此为开端，将从这一期节目开始，在2019年为大家奉献上一系列24节气和传统节日的节目，和您说说有关节气、有关传统节日的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中留给大家一道互动题目。 对，这个题目其实比较简单。是这样，冬至啊有一个习俗是做九九消寒图。这个九九消寒图传说呀是和一位历史人物有关，我想问大家这个人物是谁。有四个选项，A 宋代的文天祥， B 元代的忽必烈， C 明朝郑成功， D 清代爱新觉罗溥仪。 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我们今天设置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回复九九就可以看到两幅九九消寒图的图片啊。 对，这个九九呢是汉字的九九也可以，阿拉伯数字九九也可以。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从这期节目开始，这是一年中的第22个节气。我们为什么要从第22个节气开始这个系列节目呢？其实这中间是有原因的。我们首先请任彤先生给大家解释一下。 咱们这节目呢从今年的冬至做到明年的冬至，也就是做到2019年的冬至，为期一年。这个一个是照顾到了咱们节目与年度的完整性，因为你要是从立春开始呢，是2019年的2月4号，1月份等于放空了，而且你要是要做满小寒大寒的话，那又到了2020年了。所以我们呢兼顾这个啊。再有一个就是冬至到冬至，我们这么做节目的意义何在呢？冬至到冬至，这是一个具有天文意义的回归年。咱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捋叙着啊，介绍一些天文历法的知识，会经常提到两个词，一个是回归年，一个是朔望月。回归年呢就是地球围绕太阳这么公转一周的这个周期。再有一个呢，朔望月指的是月相变化啊，是阴历的月份。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符合天文意义的回归年，从冬至到冬至这么一个节目周期。 其实还和冬至这一天阴阳消长有着重要的关系。 对，我们看这个至字啊，其实古文字的至字呢就是一个箭头啊它到了射程了掉下来，就是到了最 强弩之末。 对，掉到那个地上最下面那一横其实就是地，到达了，到了这个地方了。这个时候呢是阳光啊，阳光射啊，这个跟那个箭有点像，就是阳光直射在南回归线上， 北极圈里面会出现极夜的现象啊。过了这一天，太阳直射角度一点一点向北移，一到赤道就是春分了啊。在什么时候到这个南回归线的时候，就是一整年一个冬至。 就是有人说这一天是阴到了最极致的一天， 哎， 吧， 这个也叫日短至。过去呢有这么一句话，在《尚书尧典》上有一句话叫做日短星卯，就是夜里面你看观星的话也能看到，就是卯宿。如果咱们现在做节目是七点到八点吧，它应该能够到正以正中东，哎，就说日短星卯，卯宿就会在这个中天上。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岁差的原因，现在我们出去看现在是楼宿，那九点多钟的时候那卯宿才能到这儿。哎， 一会儿下了节目让任通老师带我们俩仰望星空， 哎，看一看那就是卯日星官那个卯 啊，哦，看能不能看见， 哎，这冬天看星星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虽然天气冷但是它其实特别清楚， 嗯，很清澈的感觉哈。那刚才其实小强说了，是不是这一天啊阴就慢慢的消下去，阳就慢慢的长上来。 对，冬至一阳生嘛。 嗯，那冬至这一天和历法有什么关系？冬至这一天是如何发现的？它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让任通老师给大家讲讲。 就是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把冬至作为一年的起算点，比如周历吧，周代的历法，它是以见子之月啊，就是冬至所在的那个月，作为岁首，就是一年的开始。冬至呢是十一月的中气，就这个十一月就是子月。就是子丑寅卯干支历的月份，干支阳历，中国阳历的这个月份，它正好冬至是十一月的中气，中间它是与地支中的这个子是相合的。那么只要把这个两个冬至点的这个时间你给掐准了，就可以定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那么春秋的时候把冬至呢叫做日南至，日头在最南，为什么这一天呢？这太阳啊是最低的， 嗯， 所以它照的影子是最长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居室里面向阳的那面，那个阳光越到快到冬至的时候，那日头进来的越多， 对 啊，因为越来越冷了。那么夏天呢是越来越少，热嘛，是吧？因为冬至那天呢，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太阳的高度最低，就被认为是太阳最处最南端的位置。那是不是处于最南端？正好直射的南回归线嘛，是吧？ 肯定最南端了 啊，嗯。所以呢，也就叫做这个日南至。在《左传》里边有记载啊，就是说，在这个春秋的时候，这是公元前655年的时候测这个日影，用什么来测呢？就是用圭表，圭表就是竖着的叫表，竖表嘛，卧着的。躺在地上的叫龟， 这个刻度 龟有刻度。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建国门这个古观象台去看一下，有一个建筑叫鬼影堂，它前面有一个露天的青铜的这个龟表， 嗯， 它刻度很明显啊，它都刻得很清楚，哪个刻度是立春，哪个刻度是立夏，哪个刻度是冬至，这日影就在这个上面能够显示出来。最小的就是一正出土那个八寸，过去呢，原来竖这个表是以人的身高，就是以人为本嘛，是人八尺，汉八尺，那么看这个日影，那么有的小的就是什么了，就是特别特别小的，就是八寸。 嗯，那个时候八寸是多大？任通老师一直在跟我比划，还不到一拃长， 就是19点多厘米 啊， 这个出土 不到20公分。嗯， 它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虽然便携，但是精度就少了，你刻度分份儿它不好，不好分呢。那么比较精准的就是用高表测量，谁呢？郭守敬。郭守敬在 河南 登封建的这个观星台啊，它是多少？5840尺，扩大了5倍。但是这个台子一旦高了，那横梁啊，那日影啊，它就变粗了，是吧？ 嗯， 投影大了嘛。那怎么办呢？他就设计了一种特别简易的装置叫影幅，就是小孔成像，那横梁呢透过这个小孔就变成头发丝那么细，就打的这个横梁翻过来不是还是横梁吗，是吧？所以呢它就能够量得非常精准， 嗯， 这是高表测量。 所以郭守敬当年发现的那个测算出来的那个一回归年的那个数其实非常精准了。 嗯，对， 郭守敬很多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勘测的这基础上，精准勘测的基础上。 嗯。那刚才任老师一直说啊，就是在春秋时候《左传》就记载了，要这么说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是2600多年前中国的古人就发现了冬至这一天特有的这种自然现象，那个时候就在这一天有什么传统的习俗了吗？ 反正我觉得这人呢有一种追求极致的这种心理啊，你就看看我到底哪天这日影是最长的，发现了这天那就是冬至，过了这天又越来越短，再到这个点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就又到了一个冬，这就到刚才咱们说的一回归年，就是这个理念。那么这需要多长时间呢？是365又1/4天。 嗯， 那跟现在那个西历公历 这是一样的，他们制历的理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个节气的日期在公历的日期上相对应，它相对是 稳定的， 稳定的， 嗯， 不那么变动大。 对，8、9号、20多号，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哎，他们都是阳历的一种， 都以太阳为参照物。 对， 嗯，那咱们现在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冬至大如年"啊。 今天我收到了一个朋友圈，上面就写着说，今天冬至他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很长很长，一旁一看，不上班。 对， 就是说，在古代好像这个跟过年一样，确实应该是休息的日子，对吧？ 就今儿就应该放假，是吧？ 这周六 在古代这就是法定节日， 这法定假日，这春节，同等重量级的啊。 冬至大如年，或者叫冬至大过年，这个要说我要说给他说全了的话啊，这句话表达的实际是什么呢？是冬至大过阴历年。比那过那阴历年，就是过那大年初、 嗯、 除夕啊初一，比那个还隆重， 比那个还要隆重啊。嗯， 哎，就刚才我们说了阳历的这个干支年啊，也就是24节气为标准的这个回归年，以这个24节气为标志的这个回归年是实际存在的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年呢？它是测太阳啊，这个回归年呀、啊、是实际测得的，朔望月也是实际存在的，但是阴历那个年可不体现年，它是虚拟的，它是12或者13个朔望月集合在一起变成的那么一个年。 嗯， 它不是真正测太阳，表达的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它没有这个意义，所以它的年天数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月月亮的周期是29.5天，所以它如果要12个月为一年的话，你想想乘以29.5乘以12，那就是354天，对吧？它、和365又1/4天差着11天多呢。 对呀、啊。 那么如果它要是有闰年的话，它闰上一个大月，闰30天，加一个30天是384天，是吧？它不体现这个回归的这个年头的转变，一年四季的更迭它都不会体现。 对，因为它是变的，而我们说所谓的公历啊是真正不变的。 对啊，冬至是这个区间，它冬至到冬至这个区间正好是365又1/4，所以过冬至过的是真年。 嗯， 所以那个时候，对，今天就是过年的日子，古代呢相当重视这个，所以它真的是放假的，是法定假日的啊。 嗯，所以说冬至大如年，甚至冬至大过年啊。 对， 那这一天非常重要。按搁现在说就应该放假了。那过去在封建社会，从皇上到百姓，这一天都要有隆重的仪式。我们先从皇上开始说起，从宫廷开始说起。那明清的时候，皇帝祭天都会做什么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听一段音频，这段音频来自这里是北京阿龙的天坛祭天。 元秋坛，皇帝你到底该站哪儿？自从嘉靖皇帝建了元秋坛，这祭天仪式就算彻底搬家到了元秋坛。如今咱在元秋坛上只能看见一波一波的游客，不少人都喜欢在元秋坛的最中央假装过把皇上瘾。但是古代祭天的时候，皇上也站在这个最中心呢。其实元秋坛最顶上这一层是万万站不得的，别说是大臣了，就连皇帝也不能随便站。为什么皇帝不能站在元秋坛最上层呢？这地方又是给谁准备的呢？ 原来按照祭天仪式的规定，这元丘坛的顶层相当于至高无上的天庭，只有老天爷和老祖宗才配待在上面，而皇帝等候的时候只能站在第二层上，等到祭祀的那一刻才能迈步向上，到达最顶层叩拜老天爷和各位列祖列宗。而且一次还只能给一位老祖宗磕头，磕完了您还得赶紧退回第二层来。您可以算算看，这皇上祭天少说也得上上下下的跑个八九趟呢。不光是元丘坛皇上不能想站哪就站哪儿，您进了天坛之后啊，这皇上就得自动降级，在天坛有很多地方皇上不能享受至高无上的待遇。您比方说吧，这皇上在这斋戒，住的是斋宫，这斋宫呢是坐西朝东的，按照四合院的规制啊，这是西房。您看皇上连正房都住不上，不光是住房条件有限，皇上进了天坛这着装上也有限制。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皇上平时是龙袍加身，穿黄色的衣服，那祭天那一天他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据说不是黄色的。 对，那个我们从那个照片上能够看到，袁世凯他们那个时候，这时候已经留下了一个照片了，应该不是浅色，肯定是深色。 深色 其实应该是玄色，就是黑 色。 嗯，玄色哈。 玄，咱们说它代表北方， 嗯、 玄武、冬季，这是在一起的。 对，其实他戴那个朝珠的颜色也能表示这是祭天呢，是吧？ 天地玄黄嘛， 嗯， 天是玄色，地是黄色。 对，他戴的这束朝珠就应该是青金石的，是青色的，是吗？ 嗯 嗯。任老师，刚才我们一起听了这段音频啊，您给我们讲讲过去皇上祭天啊，真的是挺繁琐的。这一天因为太重要了，所以皇上也很辛苦。 对，这个据史料记载呢，到了这一天就正式的祭祀天地的活动。这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帝王大家都知道，自称叫天子啊，那跟天是有关系的，那他对天地呢是非常的崇敬，而且二分二制啊，就是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哎，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那么春分呢是日坛祭日，秋分是祭月，夏至地坛祭地，到冬至就今天祭天。甭管日月星辰，你想想，他都在天上，能大有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大能大得过天去吗？是吧？那么这个祭天呢是最隆重的，有那个图，那张画大家看到了，就是大驾鲁布图那张画，那队伍浩大呀，是吧？那前队进了天坛，后队还没离开皇宫呢。 认为人太多了。 对啊， 有人统计过多少人来着？3770个人啊。 啊，对对， 嗯。 北京有九坛啊，什么天坛、地坛、祈谷坛、日坛、月坛、太岁坛、先农坛、先蚕坛，还有社稷坛，就中山公园五色土，九坛之多。那么这个天坛呢是最大的。真正的天坛是指的是哪个坛啊？ 就那元丘坛。 元丘， 嗯， 那祈年殿呢？那是祈谷坛。 明代的嘉靖皇帝给他改了一下， 对 对 对， 是吧？ 还后来变成那个祭祀五谷杂粮的这个地方了， 等 于是 期盼丰收啊。 对， 其实还都是和农耕有关系。 对， 这个 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当时这个乾隆皇帝啊，就是对这个祭天仪式特别特别的严格。有一次他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啊，惩罚了三个这个大臣。这个为什么惩罚三个大臣呢？说有一个是他对这个祭坛柱板上的文字写的不够工整， 嗯， 很不高兴。再一个，他对这个聚福台更衣卧次所设的这个座褥不够整齐；再一个是应该悬挂三盏天灯，他少挂了一盏，结果这我觉得都是小事儿啊，但他就是了不得大事儿。 皇上的心你不懂，皇上觉得这是大事儿，他是天子，他是沟通这个人间和天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啊，他觉得这不是小事儿。 我觉得处罚特别严重在哪儿？他是把这些有工部尚书。右侍郎还有这个礼部尚书三个人革职后发配新疆， 嗯， 多大的罪过？ 没小事儿啊， 嗯， 确实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嗯，然后皇上祭天还有什么故事吗？ 皇上祭天那个，你看天坛呢，最上面那个天心石吧，那叫是吧？ 对， 哎，那是最上一层的，它是在那个天心石的北侧正面设主位，它有主位还有从位，这主位呢就是在这一层上。供的是什么呢？皇天上帝神牌位。那么在第二层呢，东西两侧的从位上，它供的是日月星辰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西北风袭，百草衰，几番寒起一阳来，白天最是时光短，却见金梅竞艳开。这是一首当代的七言绝句《冬至》，它以科学的语言和形象的笔触，描绘了冬至的地球现象、气候特征，还有草木花卉的生长状态。冬至不仅是24节气中最早定制出的一个节气，而且还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个传统节日，极具文化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数九寒天化冬至。节目的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听到了余文华演唱的歌曲《小至》，原作的词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这首诗把音律和冬至节气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再来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再一次欢迎任彤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上半时段就有一道互动题目，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是《九九消寒图》，据传说是和一位历史人物有关的，请问他是谁呢？ A. 宋代的文天祥， B. 元代的忽必烈， C. 明朝郑成功， D. 清代的爱新觉罗溥仪。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互动。另外我们今天还设置了关键词回复，您回复九九，无论是大写的汉字九还是阿拉伯数字九九，都可以看到两张精美的九九消寒的图片，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个图片。可以每天把一个花瓣或者是每个字的一笔给它涂上颜色啊，等到涂完了之后春天也就来了。那我们继续来聊冬至的话题。任彤老师给大家说说冬至为什么和音律有关系。刚才这首歌为什么叫冬至小至呢？ 小至啊，你看它有个小字，有的说呢这是在冬至的后一天，有的说这是在冬至的前一天。以我来看，它是在冬至的前一天，还没到冬至，所以叫小至。比如说我们看小寒，它在大寒的前边，小暑它在大暑的前边，是吧？那么这个小至，我觉得它就相当于，你要是把冬至过年的话，这就相当于除夕。 哦， 哎，所以他对这件事，对 他 对这件事很重视，所以才写了一首诗。 嗯， 杜甫呢写得很细，非常的细。他语不惊人死不休嘛，是吧？ 对，沉郁顿挫。 哎，你看他写 刺绣五文天若线。这个刺绣啊，你要是说天黑了看不见了，但是一旦要过了冬至这天，就是太阳又越来越向北来照射， 就白天越 白天又越来越长了，所以呢能五个花纹天若线，赶紧借这机会刺他两针，是吧？刺绣，这个是 很形象 的，非常的细腻。那后面又写了一个跟他的出的这个对句是：“吹家六管洞浮灰。”这个家是草木灰，是苇蘑的草木灰。这个先民呢，他历来都是把历法和音律联系在一起分析的，所以冬至呢也被看作是乐律之始。啊，这个古人用十二根长短不同，就是长短不同，但是粗细是一样的啊，就直径相同的定音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这叫十二律。这十二律和钢琴上的琴键相对应的就是十二个半音，十二平均律，就是在一个八度里面，它正好是十二个半音。这十二个半音对应的正好是我们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哇，所以东西方的文化和音乐是相通的， 对，都是人事嘛。 这个跟那个五音宫商角徵羽又不一样了。 宫商角徵羽一样的，宫商角徵羽的宫音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十一月的冬至，正好是应在宫音上。 只不过这个对的是半音， 它是这样应的啊。这十二个月就是每半音每相邻的，我们叫十二律，叫六律六缕，奇数的就是为阳，这叫律。偶数的呢，六个呢叫就是阴的，这叫缕。有那么千字文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叫律缕调阳。哎，就说的是这个事儿。那么这十二个半音，我们叫十二律，啊，每一个律名就是它相应的都有它的名称，啊，依次呢就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孤显、钟吕、瑞宾、林钟、夷则、南吕、无意、应钟。第一个就是黄钟。 对， 就应在这冬至上。 黄龙大吕比较熟， 对这个词儿大家倒是听说过。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音名就是 C， 就是哆，唱名就是哆。 那黄钟大吕实际上它在指什么呢？ 黄钟大吕，它指的是那个比较稳定、比较高亢的那种声音。那么它有一个规律，就是它是逢八相生的，一个纯五度，它会逢一生八。什么意思？比如说它临钟就生这个黄钟，今天我们应的这个冬至上的黄钟，它会生临钟，就是六月份应的那个。那么临钟呢，就生太簇，它这个每相生的这个叫五度相生啊，它都是和谐音。非常和谐的，咱们说呀不太容易能够理解 感受。 我请一位这个青年的钢琴家张吕给咱们弹奏一下，咱们就理解了。 咱们来听听。 这些管的长度都是不相同的，依次减少，正好非常巧妙地对应到了十二个月份当中。把这十二个管子先编下号，黄钟编为一号，大吕编为二号，应钟是十二号，哎，恰好的也对应月份中的十二个月，等于说这里面也有十二个音。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跟西方音乐中的五度相生律结合在了一起，它们互推，然后最后会推回来，阴阳相生的循环，在起始的第一个黄钟的那个地方，对吧？也恰巧跟 C 音啊对应上，黄钟这个管正好也可以对应上节气中的冬至一年之始。 那么就是蔡邕，蔡文姬的父亲，他在这个《月令章句》里边，他就对这个管呢，他就写了怎么算出来的。他都是三分损益法，也是以这黄钟就是冬至所应的这个律名为开始啊。他增三分减三分增三分，总是在他减三分之一，他九寸，如果减三分之一就是六寸，这是临钟的这个长度。然后他再增三分再减三，这么屡次的循环往复，就把这十二个律就这个律管的长度就算出来了。神奇的是什么呢？古人是这样写的啊，就给它埋到地里面，堵上这个草木灰，所谓的家。到哪个月份，这个灰飞管通， 哦，就地气上来了。 对，地上，但是现代的人认为这可能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我觉得啊，这有可能是这个是和后期的这个手段失传了，或者是我们没有完全掌握它的全过程。你不能武断的说它就没有这个科学性， 就一次实验失败了，可能是某一个方面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很多东西可能都失传了，确实。 这就是杜甫那首诗里的这个“吹家六管动浮灰”。 冬至有什么习俗啊？ 吃饺子 啊、吃饺子，吃饺子。其实这还是挺晚起的。所谓饺子，就是交在子，交在交与子嘛，正好是子月，这我们能理解。现在我们都说交与子时。交在子时是咱们过年的时候子时那个饺子，我们家叫饱食饺子，吃完说晚饭后边还要吃这么一次，这个就是十一点的十一正好是子时的时候，这个时候吃。那么这个呢，交子啊，其实是子月，也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文献上还记载的还真不是饺子， 对， 是什么？ 是什么？ 是馄饨啊， 是馄饨是吧？冬至馄饨，夏至面， 对， 这么写的。哎，那么。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斗柄执子，指到这子位上了。斗柄，北斗。斗柄执子，混沌初开，那混沌锅也开了。混沌就斜这个音，混沌初开。你看，古人还是把它作为一年的开始，初开其实是阳生的开始。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一阳生，就表示这个一个阳性事物开始了。再有一个呢。一元复始，如果一元复始的话，还有地方，比如南方还吃汤圆儿。 嗯， 那不只是吃饺子， 总之都是面食哈， 都是主食， 都是主食。 其实，在北京啊，老北京啊，咱看那个电视剧《大宅门》里边，他们不仅仅是吃饺子，我看什么火锅啊，然后呢，还好多那个在冻窖子里边，对，冻窖那些就是冬天看不到的菜，什么茄子呀、西红柿啊，在以前呢，就是特别特别贵，冬天的菜等于是， 就很隆重嘛。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肥过冬至，瘦过年”嘛？ 对， 其实说的就指的是这冬至隆重程度。 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刚才小强说到的《大宅门》这部电视剧当中他过冬至节的这个桥段。 你也得喝两盅， 我肯定喝两盅， 一副 我喝上个三盅。 好， 我说 我们经常说传统文化中冬至大如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因为冬至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立法找出的这么重要的一天，那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和我们一样过冬至这一天作为节日的人群？ 对，我们看公历的这个时间，就是公历也有叫格里历，是格里高历十三世1582年颁布的，这相当于咱们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在改进儒略历的精度上啊，它这个产生的。儒略历就是儒略凯撒公元前45年制定的，那么把冬至后的第十天，就是罗马执政官上任的这个日子作为岁首，这是一月一日。哎，他是想把这个执政的这个时间和一太阳年能够一起算，那么他们还是把冬至放在首要的位置。对全世界而言啊，你比如说冬至这天它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罗马人是以儒略历的冬至日为太阳神节，祭祀太阳神 啊，是个节日。 哎，那么波斯呢也在祭祀太阳神，它叫太阳神米特拉节。巴比伦也是把这天作为太阳神的诞辰，这说明什么？都是对太阳的崇拜，包括认为他是耶稣的，哎，就是儒略历的冬至日是耶稣的诞辰，这其实是太阳神的诞辰，都是对太阳的崇拜。那么这就相当于一个大年夜了。那么这一天的之前，咱们说小至，他们说这个啊，也像过新年一样。其实为什么这么隆重？国外也是这样啊。那么这一切都说明，这冬至和元旦是一样，都具备标记新年的作用。 对，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而且刚才任彤老师提到的那几个地域和国家，相对是文化历史比较发达的，文明古国，就越早发现历法，越早纪念这个节气和节日的这样的国家啊。那为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这个数九啊，1929、1939、1939，而且我们还有一种非常雅致的生活风俗，就是要画九九消寒图。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 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9或者是大写的99两个字，都可以看到萧寒图的图片。那这个习俗我们请任同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看那个小朋友的语文书上都有99歌，这是作为语文课文的了啊。1929不出手，3949冰上路，大家都会背。我想问一下，其实这99是数几个九？ 不是九和九吗？ 十个九 加一九， 加一九， 对， 加一九是几天啊？ 对， 是90天。 嗯， 你想想，如果你们数到90天的话，是什么节气？春分。 春分 是春天的中间了。 春分那就是， 但是不到 春太阳直射赤道了，是吧？ 对，不到春分啊，都挺冷。真正的到了春分就真暖和了， 3月22号左右是吧？ 对， 嗯。 那么立春其实是最冷的，四立当中最冷的一个。 哦，嗯。 立夏不热，立春不暖，立秋不凉，立冬不冷。其实它只是开始， 它只是一个开始哈。 哎， 跟太阳的位置有关系。 哎，在这个萧寒图嘛，萧遣，再一个就是消除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萧寒图的上面有四个字叫管城春满，别反着念、啊、 我以前就那么念， 那出了城管了就 这什么意思、啊、 当然什么意思，我很纳闷，这玩意怎么还有城管的意思、这个、 管城呢是什么呢？毛笔的别称。 对， 管城子，记得那个 管城子、 就那个毛影传里面写中山人也号管城， 嗯， 口管城子哈。 嗯， 那么萧寒图它下边这个如果要是书写的话，它九个字，一个字九笔，一个字九笔，一共九个字，9981。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是道光皇帝， 对， 道光皇帝写的，哎， 嗯， 他那个叫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但是他那个亭是亭子的亭， 亭子的亭， 嗯，他那御花园有亭子呀，那别人家没有亭子呀， 是庭院的亭也是九花， 庭院亭也是九笔， 对， 家庭的庭， 对， 我没有那亭子，没有亭台楼阁，但是有家庭的亭，哎，家庭的亭指的是哪儿呢？就是院子里面，亭上台阶就是堂，堂再往里走就是登堂入室了，哎，那亭指的是那庭院的亭，亭前那个前面的柳， 嗯， 珍重待春风，正好每个九笔。 其实还有好多种啊，还什么春前亭柏风送相迎式，然后故城秋荒凭栏树枯荣，亭前春幽狭草向重阴，好多这种就是不同的 字，都是九个字，每字九笔。 嗯，其实这种萧寒图的方式很多了，我们给大家发的一个是梅花的，一个是文字的啊，剩下比如说还有， 对，它有什么写酒画酒，还有这个 圆圈的、铜钱的， 对， 是吧？各种各样的，还有什么葫芦萧寒诗， 嗯， 末代皇帝溥仪曾经还写过这个99萧寒图，是吧？我们让小强给介绍一下。 他这个他当时是在这个1922年，应该是1922年的12月22号到1923年的3月12号期间，他曾经写过一个99萧寒图。他这个就是葫芦那种圈状的那种，他是写了一首诗，也不是诗，就是这七字一句，七字一句这样的，什么。阿弥陀佛第一声，19阳回日日增等等吧。最后一句听一下啊，叫九如散雨帝王宫，九州副大清。就是他的想法其实是想复辟。另外他前面是阿弥陀佛还有很多封建迷信的东西。所以说这溥仪我觉得他在当时还有点意思，还是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的。 1922年他出了故宫没有？ 1924年出的故宫 啊，1924那时候还在故宫里，但是已经在前三大殿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后面骑自行车呢，我估计。 但是后来给改造成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99萧寒图据传说和一位历史人物有关，请问他是谁 ？A. 宋代文天祥 ，B. 元代忽必烈 ，C. 明朝郑成功。第清代的爱新觉罗溥仪。那么听完下面的音频，正确答案自然就揭晓了。我们来听殷超为我们录制的99萧寒图的来历。 大家好，我是殷超，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来跟大家说一说99萧寒图的来历。这冬至一到，开始数九，数至99，寒气尽消。作为寒冬一道特有的风景，我国民间流传着许多数九、画九和写九的习俗，统称叫做99萧寒图。梅花81瓣的99萧寒图，据传说都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创造的。 南宋灭亡后，文天祥兵败被俘，时值隆冬，被押解到元大都，国破家亡，悲愤长断，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寄情诗文，抒发亡国之痛。于是他在墙上画了一束红梅，缀有81朵梅花，每天涂一朵。他又画一株红梅，上有9朵梅花，每朵9叶花瓣，每天涂抹一半。